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5度。未来两天有大风和降温天气，请大家注意防风并适当增添衣服。在此期间能见度很好，对交通出行有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去年9月，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确认公布，首批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与传统的985、211高校相比，双一流对于学生高校选择和专业选择带来了哪些变化？在新高考背景下，如何读懂双一流？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关于读懂双一流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大家关注并可以在上面留言。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排查义务教育使用境外教材依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要对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开展一次全面排查，排查对象包括编写出版单位擅自更改教材内容、学校以校本课程教材、境外课程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现象、违规违法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和清理。相关编写出版单位要根据教育部的处理意见认真整改，经批准同意后方可以继续出版使用。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为学校家校工作确立了准确的地位和方向，为学校家校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支持。据了解，未来北京将以健全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升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为总目标，形成学校组织、家长参与、社会支持的家庭教育工作新格局，构建和谐的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育人关系。西城区关于做好2018年度幼儿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日前发布。通知显示，西城区将面向全体幼儿进行信息采集，并建立幼儿学籍。西城区教育考试中心19号回应，采集目的是为了加强在园幼儿的信息管理，与将来的小学入学没有任何关系。 西城区教育考试中心表示，幼儿信息采集是为了规范幼儿园管理而开展的一项常规工作。自2012年以来，幼儿信息采集工作每年都在9月开学后进行。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将继续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系列节目，如何读懂双一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去年九月，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确认公布，首批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共计137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如何理解我国大学的双一流建设？与传统的985、211高校相比，双一流对于学生高校选择和专业选择带来了哪些变化？在新高考背景下，如何利用双一流建设为自己规划好学业方向？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二期，如何读懂双一流。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好专业升学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王波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这个双一流的名单就已经公布了。我们这一个系列节目呢，关于大学专业选择的这个系列，我们呢也把双一流算作一期。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读懂双一流，读懂里面的专业，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在这些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学科建设高校当中有哪些好的专业啊，值得大家呢未来可以去选择。那么首先呢，请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双一流和我们现在普遍啊家长们头脑当中的那个985和211之间的关系。 确实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问，那双一流和以前的985、211到底有什么关系，什么区别啊？简单来说呢，双一流的范围它比原来的985、211要扩展。这扩展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双一流的双啊，就是既有一流院校又有一流专业。那么原来大家最熟知的985的这些实力综合非常强劲的院校都属于我们这个双一流院校的范围啊，同时还有几名这个后起之秀。同时呢，在这个双一流专业里面，大量的来源是原来的211院校，但是国家经过科学系统的一个评定，对各个院校里面到底哪些专业是他们的拳头产品做了一个更加的细分。这样我们以后再看到比如说大家熟知的一些211院校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更多的去关注它入围双一流的这么样的一些个专业啊。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25所院校啊，是原来我们所谓的普通一本，然后这次呢也入围到我们双一流学科的这个名单当中。我给大家念几个这个有代表性的名字啊，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能够感觉到，诶，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思路啊。比如说南京邮电大学，上海海洋大学，西南石油大学，还有我们的成都中医药大学，这些学校啊，它的名字里面就已经非常的体现出它办学的专业的一个特色和它实力的重点所在。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一流啊，为什么老师说要放在我们这个专业的系列节目里面来做，也是用心良苦。它整个背后的一个思路呢，就是体现出整个我们的国家和教育相关的部门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重点关注不仅仅停留在学校层面，而且对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学科也能够有更进一步细致的了解和认可。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啊，原来的985、211可能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这么一个历史了，但是以后的双一流呢，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动态的一个名单，5年一评选。现在咱们大家众所周知的是第一批双一流的名单，5年之后这个群雄逐鹿可能还要再见分晓，可能这个名单还会有一个更新啊。这些都是咱们的种子选手，国家派他们去参与世界一流院校和专业的一个竞争。 但是竞争的这个结果能不能把奖牌带回来，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嗯 啊，所以这个名单实际上是给他们的一个资格啊，同时国家也会给他们很大的一个力度的扶持， 嗯， 以及咱们社会上各方给他们一个认可。 嗯， 但是他们还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前进着的。 对，那既然国家给了相应的扶持，这里面肯定会有什么资金呐，啊嗯，什么人力等等，大家就可以去想哈。那么这些的扶持，其实对于在校学生和即将入校的学生来讲， 嗯， 其实还是有红利的， 对 吧？ 没错，没错，嗯，尤其是这个，就像您说的，在校的，还有现在这个这两年可能就要开始申报志愿的高中生们啊，肯定还是非常希望从这个指向标里面能够去尽量的顺应我们的大势， 嗯， 能够把我们的将来也给交托到真正有实力的院校和专业的手上， 嗯， 所以这个指标本身肯定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嗯，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啊，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说，哎，那这个如果大家现在都不是很清楚啊，我还是参考原来的985211的这个名单还有没有意义呢？这个不可否认，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历史积淀，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啊，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 嗯， 那么原来985211的这个名单的指导作用也还是不可忽视的。 嗯， 尤其是根据我们的一个了解哈，用人单位在对于这个院校实力评估这个方面啊，可能还是沿袭了长久以来的一个认知。那么大家很可能在短期内，比如说假设现在大三来985211的这个名单的指导作用也还是不可忽视的。 嗯， 尤其是根据我们的一个了解哈，用人单位在对于这个院校实力评估这个方面啊，可能还是沿袭了长久以来的一个认知。那么大家很可能在短期内，比如说假设现在大四的同学们接下来去面试啊，今年马上这个秋招要开始了，那么他去面试的时候有可能看到有的招聘上面还是会要求说啊，希望大家是在985211的院校啊，这样的一些个要求也是有可能的。 嗯，双一流里面的这个高校呢，其实是分成 A 类和 B 类的。 A 类呢是36所，分为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大学两种，全部都是之前的985工程大学。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B 类。 B 类呢也分两种，一种呢是带引号的哈，我们说被降级的985大学，像东北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是3所。另外一种呢是新增了3所非985工程大学，郑州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而且这3所大学呢，大家分别给他们冠以天时地利人和，成为黑马脱颖而出。说到天时呢，说的是郑州大学；说到地利呢，说的是新疆大学；人和呢，说的是这个云南大学。那当然这里面各有一些解释了哈。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针对这 A、B 类高校啊，我们考生如何来对待，那么又怎么样能够结合自身情况来加以选择。 这个刚才咱们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的风趣也很生动啊。这个对，所以肯定大家首先是从权威的角度上去理解一下这个 A 类和 B 类到底有没有区别。 嗯， 虽然咱们的文件里面没有明说，但是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是有区别的啊。 嗯， 我这里也给大家念一段这个当时发布这个名单的时候原文啊，这么解读的，说咱们将一流大学区分为 AB 两类，这样做呢主要是希望督促所有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加快改革，加快发展，并推动归入 B 类的高校能够正视差距，奋起直追。 嗯， 好，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解读为 A 类大学的综合实力肯定是更强。 嗯， 那么大家在包括无论是学习的目标还是志愿的填报上面，如果觉得有希望的话，肯定还是希望更往 A 类的方向去努力的。 嗯， 啊，这个没有问题。但同时呢，咱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啊也说了，在后续的具体工作中呢 ，A 类和 B 类要做到3个同等，就是同等重视、同等建设、同等评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呢， B 类院校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选择。一来呢，它也会得到很多各方面的一个资源和支持以及发展；二来呢，这个在压力之下啊，学校本身肯定也会希望能够尽快的推动他自己自身的一个努力，那么在校生的一个成长和这个成就一定是学校关注的一个 个重点之一啊，所以 B 类院校也可以作为大家很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刚才大家也提到了说这个A 类和 B 类可能其中有一些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考察的一个因素啊，后面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沟通到，就是真正在做院校选择的时候，地域啊肯定是大家会考虑的一个因素。那么在这些入围的这个 A 类还是 B 类院校里面，他们的这个地域分布啊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云南省的学生朋友们如果觉得我非常励志能够回报家乡的话，那么云南大学培上 B 类一定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当然考虑到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是以北京地区的为多啊，那么后面我们也会提到说北京地区的院校来说呢，可能不会太多存在这种地利人和而入围名单的这种情况，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大家把我们的眼光能够放到就是说广泛的 A 类的30多所院校里面啊，无论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省份，然后从其他的一些综合上面考量来说，看是不是能够作为将来这个升学啊、目标啊、志愿填报啊这样的一些个可能的选择。对，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双一流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啊，就刚才也给大家交流到，还是非常强调它的专业的，所以即便是入围了A 类 B 类双一流院校的这么样的一些个学校，我们相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重点优势学科可能学校内部也还是会倾注更多的一个资源来进行一个打造，让它的亮点能够变得更加的突出。所以即便是针对这样综合实力相对比较强的院校，大家还是可以要去考虑一下专业上面的一个选择。因为以往我们不止一次的听到过啊，大家尤其是在申报志愿的阶段有考虑到说，哎，我为了进某个学校，哪怕进一些啊，开个不恰当的玩笑，锅炉专业啊，那我也先进去，进校以后啊，我再找各种换专业的方向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式，看怎么能够进行这个校内的一个调整啊。这个方式呢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行性，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现在这个大的形势啊，在越来越强调我们的这个专业发展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可能也还是要在不同院校的不同院系两个维度综合来进行一个考量。 那么对于像比如说 A 类高校，它既入围了这个高校建设高校名单，也入围了这个学科建设， 没错。 那么这样的高校里边，比如说三十多所，那么大家可能选择起来是不是相对来讲就容易一点？ 是的，一般来说可能我们跟同学们沟通也是说，哎，如果你觉得这个自己的实力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能够去冲击以前的985现在的这个双一流 A 类院校的话，那么肯定我们是希望在尽量能够保证学校的前提下，然后再适当选择一个合适的专业。其实比较难的是就是比较处于中段的这些同学，他们甚至是要在双一流 A 类院校的冷门专业和双一流 B 类院校，或者是只是其他院校的双一流学科之间来进行一个选择，往往在这样的一些同学做选择的时候是更为纠结一些的。 那么从入选的学科来看，材料科学与工程入选30所高校，化学入选25所高校，生物学16所，数学14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4所，生态学11所，机械工程10所，控制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以及环境工程与技术各10所。那么大家从我刚才列出来的这些数据来看，入选最多的前10个学科哈，全部都是理工类。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讲很有福气，选择的余地更大。 既然双一流是一个评选嘛，那也是考察大家这么多年以来办校的一个成果嘛。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么多年的历史以来，一直是非常的重视理工科程这个学科的一个建设的，所以时至今日呢，能够有这么多的一个重点的院校和专业入选到我们这个名单里面，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代表了这个历史的一个成果，以及刚才谈到的我们国家现阶段发展的一个需要。 明年开始就不分文理科了，新政策出来之后，尤其我们在配合这个双一流的这个学科建设的高校名单，这个学生们将来要如何选，怎样选择专业，可能会更有发展的空间。 在大学层面的双一流建设和我们在高中层面的这个新高考的改革，它其实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套的。 嗯、 在大学层面呢，通过这个一流学科啊，这样希望让大家能够去重视学科建设。在新高考层面呢，我们也是取消了这个文理这么多年的一个区分，以后的同学们呢，可以从六科之中自行来选择三科组合来进行参与高考计分啊。 嗯、 同时，这个高中和大学之间的衔接呢，可能就是说，大学的专业以后不会说我招理、我招文、我文理都招，就这三种选择，他不会了。他以后可能是说我希望招高考的时候啊，选考了物理的同学啊，那可能你学的是物理、化学、生物，你也可能学的是物理、历史、政治，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呢，同学们要面临的第一个关口可能还不是选专业，而是我六科里面到底要选哪三科。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希望大家从长远来说以终为始哈，甚至不是大学的专业，甚至是要从未来的就业的导向性来考察一下，哎，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啊。我们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年复一年啊，我们这个社会职业的薪资报告哈，比较位居前茅的就两个行业，这个互联网和金融。 嗯， 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像这个程序员啊这一类的工作，肯定他对于大学阶段的一个系统体系化的培养、科班出身要求是很高的。那么大家应该是都是学计算机啊相关电子专业这块出来的。但是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金融行业他大概是会录取什么样背景、什么样大学专业的学生呢？啊，其实这个行业对于你是科班出身的要求就非常低了啊。比如说像这个可能大家很多知道的国际知名的投行，根据我们的了解，其实他非常喜欢招数学背景的学生。 嗯， 啊，包括这个看上去非常专业化的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嗯， 他也不一定要求一定是学会计的学生来，更关键的是你这个基本的一个素质和学习能力啊。这两个极端哈，可能就代表了我们就业里面的两种现象，一个是专业和职业有比较强的一个联系 匹配哈， 对，是可以对应的。 嗯， 那么有可能在我当时选这个专业以及专业毕业以后呢，我都是奔着这一条路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嗯， 啊，还有一些职业，应该说现在尤其是行业产业发展非常的快，有很多岗位可能五年以前都是不存在的。 嗯， 那么他们对于大学专业的一个要求，其实这个对应性就没有这么的强了。就没有这么的强，可能这个中间的一些信息需要大家去仔细的去通过一手的来了解啊，一手就是说真正要去找一些明白的业内的人士去聊一聊，可能在网上这样的信息都很难能够去找到。那我们就反过来说，回到咱们的这个话题啊，双一流里面理工科的专业这么的多，那我们要怎么去进行我们自己专业的一个选择，甚至是这个学科的一个选择啊？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从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考虑。因为以往我们也见到很多这个同学他自己其实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那么从概率上面来说，家长觉得那你先学理科将来好报专业啊，好报志愿，然后到大学报志愿的时候呢，因为分数很高，那么我们就去好学校的好专业。好像很多专业的这个很多学校的电子啊、土木啊，都属于这样的一个很热门的专业啊。然后结果进去学习了以后呢，这个同学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学四年给予我的这个收获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反而留下了很多心理阴影啊。那么这样对于他未来的发展的助力可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我们非常倡导现在很多高中，尤其是北京的很多高中，我知道都做得非常的好，从高中开始呢就给学生会做生涯相关的一个教育，让大家至少开始思考相关的一个问题。 嗯， 好，所以反过来说呢，我们也了解到在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的这个行业领域里面，虽然双一流入围的比较少，但是它是有它约定俗成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些院校的。 嗯， 比如说之前啊有一个同学我们沟通啊，他说，哎呀，我其实特别想好了，我就想选法律。 嗯， 然后他是这个东边这个沿海省份的，然后他特别希望一直向往去上海，哇，那有一个完美的选择就是华东政法。然后结果双一流出来以后呢，他就很犹豫啊，他说这个里面都没有入围，我觉得我的分儿还行啊，那我要不要报呢？ 嗯， 然后我就默默的在心里想啊，同学你知道吗，在以前985211的时候华东政法也不在里面的。 他是要看这个出身的，而不是说你是不是985和211、嗯、是吧？ 是的是的，就 他的那个出身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嗯、法学系啊，就是从现在从业人士的口碑来说，他们比较讲究五院四系五个学校啊、嗯、四个专业。五个学校呢，可能这个大家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啊，西南政法、华东政法、嗯、西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政。好，这么五个学校，那专业相对来说大家可能就比较听说过了，包括北大的法学院啊，武大的法学院，还有人大的法学院，诶，最后一个是吉大的法学院、 嗯、 啊，这几个是在专业业内从就业的时候大家会比较认可的、嗯、所以说如果诶，我们经过多方的一个综合考虑啊，我未来的职业方向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清晰了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在啊双一流这个名单的基础上，也要去了解一下从这个行业的角度，大家对于他们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些个评价和大家的认可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样呢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很助力的一个参考，尤其是对于在这个双一流院校里面出现的频率比较低的这么样一些个学科来说、嗯、这个工作可能是更加的一个重要、嗯、啊，也就是说说白了没有进到双一流名单里面的可能也有一些很好的专业， 嗯 啊，也可能有一些很好的专业是值得我们去考察和选择的。 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请王博老师呢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哈，非常的清楚有条理，希望能够对大家读懂双一流呢有帮助啊。那也希望大家尽快的能够定下自己的这个志向、专业目标，可能未来在报专业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会更有的放矢。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这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环保之行，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大风和浮尘天气影响，受邀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之间，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1级优。听众朋友，最近2018年京津冀流域突发水环境事件联合应急研究性演练在北京市密云区举行。这次演练中重点体现了京津冀三地环保系统的应急联动机制和流域环境应急监测的协同处置能力。这次演练以汛期山洪爆发后大量油品及物体沿支流流入某流域，对下游北京市水库水环境安全造成威胁为背景，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启动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堵截污染物流入库区。应急事件发生后，处在上游的河北省赤城县人民政府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交通管制、筑坝拦截和流域水质监测等应急处置措施。 最大限度地控制污染源扩散，同时分别向下游和上级环保部门通报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减少向下游漂浮油品量，为下游处置争取时间。北京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主任李华说，自然灾害冲垮尾矿的主要污染物来自于尾矿库本身，不同的尾矿产生不同的污染物。